红旗点天天有聊，有一本书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你知道发行了多少？520万册，这刷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记录。在这之前发行量最大的可能只有毛泽东选集啊、毛主席语录等等这些系列啊。上周五有消息又说习总书记又出新书了，就是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本书呢一共收录了6篇习近平的讲话文章，包括2012年到2015年习近平在富平县菏泽市兰考县考察时的讲话。河北富平、山东菏泽和河南兰考那都是中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所以呢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脱贫。领导人强调脱贫工作，正是因为脱贫工作遇到了问题。2012年12月30号习近平呢在河北富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到访了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考察扶贫工作。当时呢习近平说自己看到材料，2012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居然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庆祝成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甚至有的地方啊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还有一些扶贫款呢被各级截留移作他用。对此习近平说自己非常愤怒。为什么非常愤怒呢？因为这些地区干部呢不思进取，却以贫困来要挟国家获取政府的财政资金，并且一而再再而三一次次的要钱，恨不得把这个贫困的帽子永远戴下去。那这些钱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滥花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怎么能让总书记不愤怒呢？但是实话说，戴上贫困的帽子确实能给当地带来实惠，许多农村人都认为扶贫嘛就是政府给自己分钱。还不止于此，最好是贫困，然后呢有领导来慰问，然后就会有更多的钱从天上掉下来。不知道习总书记是不是知道啊，就在他到访富平县之后，这全县就获得了特别帮扶专项资金12.61亿，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倍。习近平到访过的这个骆驼湾村，在习总书记走后2个星期，村里就收到了捐款20多万，而在这之前3年里，村里没有得到一分钱扶贫款。2013年1月中旬，在保定市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许宁就介绍说，保定每年将向富平提供5000万的扶贫款，河北省年内财政扶植多少？2个亿。富平县的这个副县长李勇就有点烦恼，他说过去17年我们全县得到的扶贫资金一共才2个亿，如今一年就这么多，怎么花这笔钱压力山大呀。实际上呢富平人啊并不懒，一直在探寻着脱贫之路。县扶贫办的这个官员就说，富平的发展速度呢赶不上全国的发展水平，全国每一次提高贫困的标准，总是让富平的大批已经脱贫的家庭重新返贫了。过去10年呢，富平贫困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唐荣斌在骆驼湾村做了20多年的副书记，他就是一个返贫的例子。1990年呢，这唐荣斌啊，响应县政府发展畜牧养殖的号召，利用政府给的这个养殖扶贫专项贴息贷款6000块钱，拿出全部的积蓄，又向亲戚借了10000块钱，购买了20多头富平县畜牧局专门从内蒙古引进的一种肉牛。唐荣斌梦想着说，3年以后出栏，每头赚2000，就能有30000块钱的本儿，到时候再买30头，家里年收入就能过万了。但3年以后，唐荣斌没有实现万元户的梦想。为什么呢？原来啊，内蒙古的这个肉牛啊，不服当地的水土，山村冬天水凉，喂过之后呢，就拉肚子，只吃料不长肉。村里呢也没有兽医，去县城呢请兽医，连路费一次就得小100块钱，请不起啊，眼睁睁看着很多牛就病死了。家里的口粮呢都拿到集镇去换成饲料给牛吃，家里人一天就吃2顿土豆，还欠着银行贷款，由全村富裕户变成了欠债的贫困户，落了饥荒10多年都没缓过劲儿。看来呢养蒙古牛这条路不太靠谱。说到脱贫啊，习总书记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们不缺豪言壮语，也不缺运动式的东西，关键是看有没有找对路子，有没有锲而不舍的干下去。那习近平呢离开这个富平以后呢，河北省就沸腾了，成立了富平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由省委副书记赵勇任组长，155个工作组进驻富平，保定市市委书记和富平县县委书记亲自抓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县政府要求全县209个行政村都要制定脱贫计划，提出产业规划，上报扶贫项目。据说呢，这些项目大多都是旅游和养殖牛羊的项目，申请资金总额达到了70多亿。习近平说要找对路子，那这些旅游和养殖牛羊项目路子对吗？2013年1月19号，富平县脱贫的这个新闻材料就显示，3到5年内建设肉牛场70个，肉羊场300个，突出抓好骆驼湾村、顾家台村两个示范村。但一个月以后，计划有了变化，因为养牛养羊的方案基本上被专家否定了，短期内很难购置到如此数量的牛羊崽儿。这牛羊崽一旦不适应水土，那风险更大。另外呢，山区禁牧，草料无法满足牛羊的饲养。确实，像前面说的唐荣斌失败的例子已经摆在那儿了。说到河南兰考教育路呢，那是全国县委书记学习的好榜样，有巨大的政治示范效应，许多领导呢都去过。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报道说，1991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去兰考视察之后呢，河南省拟定在兰考建设30个项目，据说那时县政府一楼大厅里挂满了各种项目规划的说明，但遗憾的是这些项目大部分没了下文。习近平总书记呢，也在2009年4月和2014年春天去过兰考。虽然有这么多的领导人重视，有巨大的榜样力量，但兰考的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几十年都没摘掉。为什么有领导的支持，有大批财政的投入，这个贫就是扶不起来呢？哎，有专家就指出了，这扶贫呢，在全球各国都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但中国式的扶贫，政治因素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太大了，这经常造成了对市场的误判，导致产业扶贫失败。而扶贫项目向来缺少强有力的第三方的专业化的监督，资金呢政府来政府去，许多烂尾项目不了了之。中国扶贫最理想的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该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的确，扶贫搞不好，纳税人的血汗钱用不好，不仅总书记要愤怒，全国人民都会愤怒。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轻松的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或者是汉字张红两个字，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